第七集，先知为伦。维伦看上去是一位长者，这是杜龙潭与他四目相对时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德莱尼人已经足够令人惊讶了，而亲眼见到维伦则是另一回事。先知维伦比杜龙潭在城市里见到过的最高的守卫还要高出半个头，虽然看起来并不像他们一样身强力壮，他的身躯裹在轻柔卷曲的浅棕色长袍中，显得比守卫们瘦弱许多。还有他的皮肤，他的皮肤带着一种温暖的大理石色泽，眼神深邃而睿智，闪着明亮的蓝色，眼神周围环绕着深深的皱纹，这意味着他不仅年龄很大，而且很可能来自远古时代。他银色的头发并不像其他德莱尼一样披散在背后，而是编成繁复的发辫盘在头上，露出他苍白的头颅。他的胡须像一道银色瀑布，几乎垂到腰间。他不仅年龄很大，甚至也不仅仅是来自于远古时代，杜隆坦心想。此时维伦那对热情而闪亮的蓝色眼睛定在杜隆坦身上，仿佛一直看透进他的灵魂。杜隆坦觉得维伦几乎是超脱于时间之外的，他想起了瑞斯塔兰说他自己已经活了超过200年，而维伦比瑞斯塔兰还要老得多。 欢迎，我是维伦，我很高兴我们的人今天发现了你们，虽然我想用不了几年，你们自己就能毫不费劲地对付一个食人魔，甚至一两头鸽龙。请入座吧。 不知为什么，杜隆坦知道他不是在说客气的套话。奥格瑞姆也感觉到了，他的腰挺得更直了，平视着维伦的双眼。维伦摆摆手示意他们入座，他们走过来坐在华丽的桌边，椅子也是精雕细刻的，这些精致令杜隆坦自惭形秽。但当食物送上来时，他松了一口气。塔布羊腰肉、烤白鱼鸟、大圆面包，还有堆得高高的一盘盘蔬菜，这些都是他所熟知的食物。他还以为送上来的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食物，但是怎么会呢？德莱尼人的建筑和生活方式可能跟兽人的截然不同，但他们和兽人一样，也需要靠这片土地的产出来生存。这些同样的食物，但烹饪的方式稍微有些不一样。兽人们一般煮熟或者在明火上烤熟他们的食物，甚至经常直接吃生肉。但无论如何，食物就是食物，而且这些食物美味极了。维伦是个好客的主人，他问了许多问题，比如兽人男孩们要长到多大才能狩猎食人魔，选择伴侣的年龄，爱吃什么，最趁手的武器。奥格瑞姆甚至比杜隆坦更加热衷于交谈，他谈起了自己的英勇和家族的荣耀。 我将继承毁灭之锤，那是一柄古老而荣耀的武器，由父亲传给长子，代代相传。 他在你手中一定威猛无比，但我相信离你继承毁灭之锤之名的时光还有很多年。 是的，我居然一时间忘记了，只有在我父亲死去的时候我才会继承他。我情愿这一天永远也不要到来。 和我说说这柄战锤吧，这一定是一件伟大的武器。 是的，它巨大无比，锤头是黑色的，钝重但有力，锤柄是用木头精心制作的。这么多年来，它的锤柄换过很多次，但是锤头本身一点划痕都没有。它被称作毁灭之锤，是因为它的主人带着它踏入战场的时候，将给敌人带去毁灭。 哈哈，我明白了。 但是还有一个预言，据说毁灭之锤家族的最后一个继承人 将以这柄战锤先为兽人带来拯救，再为他们带来毁灭，然后这柄战锤将有一个黑狮氏族之外的人继承，一切都会再次改变，他又会被用在正义的事业上。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预言。 维伦说完这句话就陷入了沉默，杜隆坦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维伦的人民称他为先知，那么他是否会知道毁灭之锤的预言是否能成真？杜隆坦把话咽了回去，没有问出来。奥格瑞姆继续热情地描述着毁灭之锤的种种细节。杜隆坦早已见过这把武器，因此他并没有在听，而是将注意力转到了维伦身上。他在思考，为什么维伦会对他们这么感兴趣？杜隆坦是个敏感的年轻人，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能看出别人是否是在假装感兴趣，即使对方是个德莱尼。维伦明亮的蓝色眼睛十分专注，他那奇怪但友善的面容上毫无保留。他问的问题十分诚恳，他希望了解兽人们，而且似乎他听得越多，看起来就越悲伤。杜隆坦突然也很想了解维伦和德莱尼的事情，而奥格瑞姆此时终于描述完了毁灭之锤的种种细节。 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的人民吗？先知，我们对你们知之甚少，我觉得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所了解到的比我们种族在过去100年里了解到的都多。 德莱尼人从来不会吝于分享知识，年轻的杜隆坦，我想你可能是第一个开口这么问的兽人，你想知道什么呢？ 兽人们直到200个夏天之前才第一次遇见德莱尼人。瑞斯塔兰说，你们是乘着一艘可以在天空中航行的船来的，跟我详细说说吧。 首先，德莱尼并非我们原本的名字，这个词的意思是流亡者。我们与我们世界的其他人产生了分歧，我们不愿出卖我们的人民，使他们遭到奴役，所以我们被流放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寻找一个适合定居的世界，一个能称之为家的地方。后来我们来到了这片土地，爱上了这片土地，给它起名为德拉诺。 没错，我曾经听过这个名字，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德拉诺。但我们的人民从未给这片土地起过名字，我们只叫它世界。 德拉诺是我们的叫法，我们没有傲慢到认为兽人会使用这个叫法，但我们就这么称呼这个地方。我们深爱德拉诺，这是个美丽的世界，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世界。 你们还见过其他世界？ 我们的确见过，我们还见过许多其他种族。 像兽人一样的种族？ 没有任何种族像兽人一样，在我们的旅途中，你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旅行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找到这片土地，我们降落在了这里，并在这里定居下来。 德莱尼人是如何驾驭他们的武器与魔法的？我们的魔法来自于大地，来自于萨满和先祖们。 我们的魔法来源与你们不同，恐怕你们会很难理解我的解释。 我们可不笨。 请原谅，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你们的种族富有智慧，而你们两位显然很聪明，但是我不确定我能用你们的语言表达明白。我毫不怀疑，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词汇量， 你们一定能够听懂。 维伦开始解释给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听，在过程中维伦不停地思考并使用着最恰当的措辞。杜隆坦想起那种能够隐藏起整个城市的魔法，想起那种镶嵌着大地里的宝石与坚固石料的柔软而神奇的金属。他意识到维伦是对的，没有兽人能够只用一个晚上就能理解所有这些。虽然他觉得可能卡舒尔宗母会具有领悟这些东西的天赋。杜隆坦不禁暗自纳闷，为什么这两个种族之间不能多增进一些交流呢？接着维伦和他们的对话转向了更加平常的话题。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得知泰罗卡森林深处有一个德莱尼人的圣地，叫做奥金顿，德莱尼的王者在那里得到安息，他们被安葬于地下而非在火堆上焚化。杜隆坦暗自认为这很奇怪，但他没有说出口。泰摩尔是离奥金顿最近的城镇，维伦此次前来正是为着一个悲伤的目的，他前来安葬数位在与食人魔的交战中阵亡的战士，正是同一个食人魔，今天早些时候差点干掉了奥格瑞姆和杜隆坦。维伦解释道，他一般住在一个叫做卡拉波神庙的美丽地方，德莱尼还有不少其他城镇，但最大的一座位于北方，称作沙塔斯。最终晚宴结束了，维伦轻叹一声，目光落在他的空盘子上，但杜隆坦确定他并非真的是在看那个盘子。 啊，请容我先行告退，这真是漫长的一天，而我在睡前还必须冥想。很荣幸见到你们，双狼氏族的杜隆坦和黑石氏族的奥格瑞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睡个好觉，你们在这里是安全的，虽然你们的族人从未造访过此地。我们还会见面的，年轻人，晚安。 杜隆坦看着维伦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和奥格瑞姆也离开了，他们被带回房间里的确睡了个好觉。杜隆坦梦见有位老兽人安静地坐在他身边，他很好奇这预示着什么。双狼氏族最年长的萨满卡舒尔宗母沉睡着，由于他的崇高地位，他帐篷的豪华程度仅次于氏族酋长加拉德，厚重的猎蹄牛毛皮保护着他的老骨头免受来自大地寒衣的侵蚀。一名忠诚而深爱他的孙女照料着这位氏族宗母的饮食起居，为他做饭打扫，在冷天为他把火烧旺。卡舒尔宗母的职责是聆听微风、流水、火焰与青草，以及在每晚喝下苦涩的草药汁，将他的意识向来访的先祖们敞开。他为他的氏族搜集信息，就像其他人采集水果与柴火那样，而这些馈赠同样能够滋养他的氏族。在他的梦境里，一个老兽人正在和他对话。这个老兽人并无实体，但卡舒尔知道他真实存在，他存在于自己的梦境中，对他来说这就够了。在梦境里，卡舒尔宗母年轻而充满活力，红润的皮肤泛着健康的光泽，身材匀称，肌肉紧实。那个老兽人还是他去世时的年纪，他的智慧登峰造极的年纪。他活着的时候叫做塔尔克拉，是卡舒尔宗母的祖父。 祖父， 你收到消息了？ 是的，杜隆坦和那个黑石小子在德莱尼人那里，他们很安全，我能感觉到。 不错，他们的确很安全，带他过来。 几个月之后，当树叶纷纷飘落的时候，他就会来到山下，所以那时我会带他过来。 不对不对，把他带到我们这儿来，把他带到沃树谷的洞穴里来，我要在那儿亲眼看看他。 您希望我带他去见先祖们？ 我刚刚难道不是这么说的吗？笨姑娘，现在的这些萨满都是怎么回事？ 好的，祖父，我会在他成年仪式那天带他过来。 你终于开窍了，如果你让我失望，我的手掌就会敲在你的头上，而不是无辜的大地上了。 塔尔克拉嘴上这么说着，却掩饰不住自己的笑意。卡舒尔也回忆微笑，梦中的自己闭上了眼睛。虽然塔尔克拉总是怒气冲冲且性格急躁，但他睿智而善良，而且非常爱护卡舒尔。卡舒尔希望自己能够在塔尔克拉还活着的时候就认识他，但他早在100年前就去世了。塔尔克拉总是这么大喊大叫的，所以卡舒尔并没有太过在意。令他震惊的是他刚刚所说的话。有时先祖之魂会要求见一见某个孩子，这并不寻常，但并非毫无先例。通常这意味着这个被召见的孩子命中注定将走上萨满之道。他从未想过杜隆坦会踏上这条道路。萨满领导氏族的情况很少见，他们受到太多来自各方的影响，让他难以成为一名合适的领袖。大多数兽人都无法在供奉先祖并聆听他们教诲的同时出色地领导人民，能同时做到这两点的兽人凤毛麟角。卡舒尔此时睁开了眼睛，叹了口气，他的灵魂回到了他现实世界的躯体里。他和塔尔克拉去世的时候一样老迈，他的手脚蜷曲，关节酸痛，身体瘦弱，白发苍苍。他深知很快就会离开这具身体，去圣山中与先祖们同在。到那个时候，他的学生德雷克塔尔将会成为加拉德和双狼氏族的顾问。他对德雷克塔尔充满信心，事实上他已经开始期待那一天了。阳光射进他的帐篷，阵阵鸟鸣飘入他的耳朵，他陷入了沉思。虽说如此，但他仍然会怀念活着时才能够体验的一切，那些简单的存在，例如鸟儿的歌声、热腾腾的食物和孙女轻柔的碰触。带他过来，祖父这么对他说，那么他就会这么做。